就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不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哪个他，那时候属于我的独家神话，何必在孤单的城堡讲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闹钟吧。 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忘了吧，昨天感伤，谁也把。

气，我会投下反对那一票。别想要，我要爱他到老，我要疼他每一秒。他最好，我最了，天下的小姐都别闹，他自信是珍宝，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哦，他最好，我最了，其他的男人别想要，我要爱他到老，我要疼他。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， 我要爱他到老， 我要疼他每一秒。他最好， 就 烦恼， 他是稀世珍宝， 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Cheers.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半抱起来，汗水渗透着证据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就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出意见，意见指出要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，明晰集体所有权的关系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。今天九六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2017年的一月开始，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管理办法暂行开始实施，北京市将全面启动北京通养老助残卡，市民可以使用养老助残卡乘坐公交，而养老助残卡也将逐步的取代老年正在公交上的使用。特别要提醒老年市民注意的是，和普通一卡通使用的一样，养老助残卡在上下车也必须按照规定分别刷卡。美国福布斯公布了运动员收入的历史排行榜，凭借退役多年依然领衔整个 NBA 广告代言收入的篮球巨星迈克尔·乔丹成为了有史以来收入最高的运动员，总收入突破17亿美元。在这份榜单上，科比高居第六位，詹姆斯则位列第13位。足球巨星当中，贝克汉姆以7.3亿美元排在了第9， C 罗和梅西分别位列第14位和第17位。国新办发表《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白皮书》，白皮书指出，截至2015年底，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了12.1万公里，位居世界第二；中国高速铁路的里程达到了1.9万公里，位居世界第一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但有一切力量，是你我身在。

让我累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睡也好，把愁情烦事都忘了，让我对也好，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今天九六九，生活最最有料。如果说你在晚上的七点钟倒了一杯水放在桌子上，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才喝的话，就会有人告诉你，嘿哥们儿，你喝了隔夜茶，哎，放了12个小时，可有毒，千万不能喝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早上的七点倒了一杯水放到晚上七点才喝的话，同样隔了12个小时，就不会有人告诉你这是隔夜茶。你不觉得这样的事情很奇怪吗？为什么放置了同样的时间，隔一晚上这茶就有问题了呢？我想或许你也应该有这样的疑问，为什么隔夜茶不能喝？它真的会致癌吗？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，今天给你爆料隔夜茶的问题。所谓的隔夜茶一般都是指放置时间比较久的茶，也不一定是隔夜啦，只要是放置的时间很长，管它是什么隔夜隔日还是隔日夜，其实都算放置时间很久的茶了。那常常就会听说隔夜茶的危害非常的多，其实它的危害呢，主要是担心时间放置太久的茶里会产生一种元素叫做亚硝酸盐。我想你应该也听说过亚硝酸盐有致癌的可能性，但其实茶水里的亚硝酸盐本身并不会致癌，致癌的是你在吃了含有亚硝酸盐的食物之后，胃酸作用之下所产生的亚硝胺，因为它是最有可能致癌的一种物质，和肝癌呀、消化道的恶性肿瘤都有密切的关系。但是曾经就有科学家做过一个试验，说把茶水放置24小时之后，亚硝酸盐的含量呢增加到了原始浓度的2.17倍，但是放置了60个小时，原始浓度却有2.061倍，其实差别并不大。可以看出茶水放置隔一夜甚至隔好几夜，并没有亚硝酸盐超标，也不会致癌。但是呢，这也并不代表茶水放置了很久就是健康能喝的。比如说如果你的茶水倒完了之后是敞开放的，那你一定要小心了。同时呢，变了浑浊的水也千万别喝。有的时候放置了一夜，你会发现茶水会变浑浊了，特别是温暖潮湿的天气之下，甚至会长出一些白毛，就像病菌之类的东西，那喝了这种茶水很容易就会导致肠胃炎的问题哦。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不小心喝了的话，也不用过于的担心了，真的喝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，重点在于呢，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，只要能做到少抽烟少喝酒，早起早睡多运动，相信你的身体一定会棒棒哒。好了，今天的生活最有料就这样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埋怨。

的自己好失败，沉淀糖掉落到深渊中无奈，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不重要，感情 素有数九寒冬的说法，从冬至开始每九天为一九，过上九九八十一天就是初九，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光就要到了。俗话说，学会过一冬，来年无病痛。这个冬天记得做好保暖工作，适当的运动也会让身体暖和一些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，始终思念你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情像细雨，没法支持，好想给你知，柔情常在心中想放肆。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，此心可奉献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谁料爱意没法突然，伤心的每天，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，柔情地去

当你梦见我，会碰碰那一个心。 此刻